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晚上那当你写完字，我都停下辗转几楼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这首歌我自己来。说大众随时记，街上的一片片片体贴，是我看过最美的绿地，于是也因此让我得了最佳摄影。我们奇妙在画面中，但我不会写字，独自一个人坐着公车上学的我，看着窗外的鸟更吵，是一种说不出的自由自在。 生命的转弯，你让我有